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兔配成双。 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 在 永康，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我觉得，大勇你也别着急，我觉得我这个点子有可行之处。为什么是商场门口呢？ 你看你自己都没把自己说明白了。 第一说啊，首先说得有地儿。有地儿能摆下这些啊，什么蜡烛啊、鲜花 啊、 装饰配饰。再一个说呢，得有人看着，得有人祝福啊，对不对？ 对， 你那是求半天，您在老玉米地里头。 既然想把这个阵仗搞得大一点，就说明他这人的个性是什么样的呢？ 张扬， 甚至有点 鲁莽、 虚荣。当然，大勇，我不能当着你这么说。 你已经这么说了， 你瞧大勇气的，分分的。 不是，人人都有一点点的小虚荣嘛。 你别在这转悠啊！ 你也好热闹，你希望有仪式感，让这件事显得更加隆重。 对， 关键是你得感动那姑娘哇哇一掉眼泪， 你得感动的周围所有人都替你们喊在一起，在一起。 再说你那姑娘是不是也这类型的吧？ 对， 多少也是。 嗯， 你送她的包， 哎， 要 没回答，全是你回答的，小花。 不是， 他话一说话，我现在 他说这意思，他已经默认了。 你们俩确实没问题吧？保证能牵手吧？别到时候咱们都弄好了，姑娘一甩手，呸！ 吹你脸， 咱就都尴尬了。 尴尬当然还是 啊，对我们其实 无 所谓， 不过全不了。 让我们替你难过。 你是不是？ 没有我事儿， 没你事儿，你这忙前跑后的。 他是主策划，就是幕后黑手就是他。 你们也牵扯在其中，必须想办法帮助咱们的街坊大勇。 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帮助你了，对不对？帮你谋划，帮你这个放哨，帮你准备，帮你采购，你还要我们怎么着？ 你既然想高调，你一生低调。 但这点必须高调， 这儿还没到谈婚论嫁呢，哎，这儿就一生高调。 不是， 你这总结太多了， 当然也不是给你一辈子总结，也许今后 你前半辈子前半生高调， 但你这岁数还没到前半辈子， 就是你连净低调了。就这么一件事儿，我建议你，你一旦想高调，咱们就必须让它亮亮堂堂的。 对，高调到高 调着你都下不来。 哎，不是让你死啊， 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哎呦，跟俩人啊这么两个不会断句的人说话实在是太费劲了。到现在您二位赶紧说，你看大勇那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您把您这策划什么方案您说说，要不然我也听听。 你看这有图纸啊，你就照我们这造型， 对， 摆蜡， 这里 还有这里都设上卡子，拦住来往型，别你这蜡汤喽。 对， 你呢先把它设计到这里，给它框到这个局域里， 哎， 别让它看见。 挡挡， 对，它要出来呢，这哥几个就瞬间往里冲， 嗯， 就涌进商场，它出不来。 对，你这三个人呢可以跳一个快闪闪那种舞啊，赶紧下，赶紧下。 当然了，平地里面没地方下，所谓的下就是撤离。 咱们有一个上场门和下场门的意识， 但那是虚门，没有真门。 大勇，你绝对是好脾气，我告诉你。 你这认真听。 三六发台三乘三，大勇必须有这么个意识。 但是你得想着上有九张九。 哪里有是舞台的中心？哪里有追光灯？ 对， 哪里地板上贴条？ 你得时间踩好点儿，哎，拿脚底粘好了。 你不要随意走位。 对，别把胶带带走。我去嘱咐保洁阿姨别乱撕。 咱还有视频啊，因为一会儿一旦点起来，就在这一片。 不能乱点。前面以为你放火呢， 以为咱们烧荒呢。 烧荒得有秸秆儿， 没有秸秆儿烧荒， 没有秸秆不算烧荒，不算烧荒。 我们特警小柱定制了非常各色的气球， 个性不是各色， 这个颜色很出挑。 对对对，就是很出众，与众不同的意思。我现在就是翻译， 大老远你就能看见。看着非常醒脑， 就让你清醒啊，醒脑。 那个气球都用风油精泡过啊。辣眼睛都， 小柱被吹这气球啊，吓本了， 废了好几个腮帮子， 废了。 你看这面黄肌瘦， 你看看，你看看，看看这吹气球吹的。 蜡烛呢也交给小柱，小柱去办理了。 你一定放心， 买吧， 他不会吃了。 小柱，你也说说你那蜡怎么好？ 首先说这个蜡好在哪儿啊？它是高级的好蜡。 没了， 不是要讹你，不是要讹你钱，好蜡也不贵。 不是没了， 还有什么呀？ 怎么好啊？是造型独特呀、啊？是怎么 样？造型是独特的，都是碗装的，哎，一个小碗一个小碗的碗了， 倒不了。对， 你把你那个图形给大勇说说呀，摆成什么样了？ 摆成啊？ 你摆成什么 小孩？你还有什么？你自己补充。你快快快快，你说。 虽然说摆成心形是有一点俗气， 但是这会儿必须用心。 对， 你不能用腊肠，不能用腊肠的造型啊。 你摆成别的样了，它没有一个求爱的这么一个感觉。 对，感觉不像。 你摆个大象，你拿摆 不好摆，真的。 你的爱心 摆成大象费蜡， 就是这个桃心儿，你别看都这么摆，但是呢，哎、这个浪漫呀、啊，就是 对、 哦，一颗心献给我。 而且我这心跟他们那心摆这个造型还不一样。 哎， 我这个心尖还朝上。 那看你站哪边了啊？ 当然， 你给他引过来，他就 主要冲商场门这边啊，因为你们俩门里出来啊， 就是小心尖儿的意思 啊、你还有什么补充吗，大勇？ 没关系，我们心里想的已经很周到了。 对，反正我们第一步是这样，他一过来以后呢，就点蜡烛，然后呢， 我们这个蜡烛呢是用一根那个线儿穿起来，一点呲噜就全亮。 哎，是的， 就了着了、就是， 非常快速。 哎， 完了以后上来仨，跳个舞，快下，然后唱首歌。 快下，完有一快板，有一相声，有一评书，每个节目都是两分钟以内， 不是露天晚会，不是露天晚会。你要不喜欢要呢，那评书可以去了。 对，因为他讲的是这个道德模范，就跟你这求婚这个倒是不挨着。 去了去了去了去。 哦，那相声也不要了， 就剩一快板了， 精简一下啊， 在这儿引人。 对他那个那快板也他不唱不了几句， 唱不了几句，主要那板打得好就行。 对，花板找花板大王。 这个时候我估计啊。女生已经感动了， 对， 好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懵动了。 对 对， 这个眼珠在眼泪里转。 等会儿，他说坐了，说坐了， 这就跟一个船呀、啊、在水池子里边飘似的，这不成啊，这不成，都散了， 不是转反，是眼泪在眼珠里转。 哎，这 不是眼珠在眼泪里 转，转反了，但是相对论上，他们这 互相转， 好家伙， 这是一个对，看你 这相对 你谁为参照物、 哎？ 就是说你女朋友这俩眼睛是滚筒， 这个时候 不是洗衣机，不是洗衣机。别难过， 泪光滚动， 闪动，不是滚动，不是滚，闪动。 这个时候呢，气球咱们马上就该解锁了。 它是有一锁，一解这锁，噗就飞了， 飞漫天的气球。 叫解锁， 这是白天是晚上？ 晚上。 那气球飞上去还看得见吗？ 有荧光。 对，你不是搞的那种很各色的气球吗？ 啊，对。 然后呢，我们就大家围一个圈，冲着里面就哇哇， 发出有节奏的尖叫。 不是篝火晚会。不是少数民族，你别瞎想。这时候大勇就该你唱了。 对， 我们就是衷心的希望你们牵手成功。 哎， 对， 用这种浪漫， 哎呀无比， 哎呀浪漫入骨吧。 这入骨， 浪漫袭人吧。 对，袭人，没有射月，没有射月。 怎么样？其他的我们都搞定了。 哎，对， 大勇， 行， 给钱的，哎， 别买了。 王大雷就这句，你把他给得罪走了。 事儿还得办，都是街坊。 你先垫钱，小柱。 好好的办， 小柱，你先垫钱，就那点花费大。 来吧，咱们一定要让他这求婚得是完美的、精彩的、难忘的、耀眼的。 要是现在能放烟火，我都想给他放几梭子。 放几梭子？ 烟火？ 你这报信儿呢？ 烟火不论梭子，子弹才梭子呢。 啊，那个放，放几放几？ 不知道，两次就别说了。 对。 咚 咚！哎呦喂，你放的这是什么呀，小花？ 绝不是烟火。 半天后， 马上就到了这个温馨浪漫的这个巅峰时刻了啊！ 嗯嗯， 咱们得做好准备啊！ 颠着颠着都颠着。 不是吧，我也兴奋，我看见他就看见自己 了。你控制住自己啊！那女的一会儿会大勇，跟你没关系。 我知道。来来来， 别说了，女的来了。 上人， 点点点， 别着急，戏法还没开。 小花，你什么舞蹈啊？人家以为这是封建迷信活动呢， 哪找这几个演员的？ 不好吗？ 是要钱不要钱？这几位 不要， 不要钱不闹这样的什么呀？这是 哈哈哈就来了， 冻上他是怎么着？ 节拍是对的，好好 什么节拍？ 这哈哈凉气。 你给买盘磁带放个音乐不好吗？让几位拿嘴哼节奏，哈哈哈哈哈哈。 这大广场哪有电源啊？ 录音机、 啊、哦对，有手机。 哎、你早干嘛去？ 凑凑凑凑，来来来， 你就去看辣的，看辣的了 啊！ 点，哎，风来了，等会 儿要吹灭了， 再点， 赶紧买风啦！ 好， 哇，这么大风！ 哎呦，快跑，快跑！哎呀，台风来了， 什么东西糊到我的脸上了？ 辣， 气球， 大勇顾不了你了， 辣都倒了，谁扶一下吧？ 谁爱扶谁扶 我，眼睛已经沙了， 我眼睛迷了， 小风快快快， 就看你了， 气球也飞了，哎呀， 好在姑娘没出来，改天吧大勇，改天再来一回。 大勇别哭， 这失败没关系，好像没看见。 谁知道有暴风雨啊？ 对， 咱们都没想到，没查天气预报。 人算不如天算， 真的。但是人定胜天啊！ 对对对， 好， 这几位赶紧走吧。 你看，不用电对了吧？ 小花，你给我闭嘴吧。 这个事儿呢，我们稍加改变啊。事情是真事儿，只不过时间是发生在七夕当天。一名小伙在商场门口摆好了阵势，想要求婚。可是突然间一阵狂风暴雨袭来，气球全吹飞了，蜡烛也倒了，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到心痛。哎，可惜这浪漫的场景啊。 不过最终他们还是牵手成功了，就因为那几个嘿嘿嘿。 小伙在牵手成功之前唱了一下几首歌。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爱情走 得行了，就这一句。 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我觉得重庆的这个第三更衣室特别好。 这第三更衣室这什么个节目啊？ 第三调解室知道吧？ 哦，你在那儿更衣 然后劝架， 那儿都是什么 一边劝， 都是什么不孝顺、房产纠纷、家庭不和。 哪儿是不是节目，第三更衣室啊是为了家长解决后顾之忧的。 我想你看我这个刚才说重庆是吧、 嗯、 重庆地儿大，这第三更衣室是在机场、车站、商场、大街上，他这更衣室得有个地方啊。 是这样的，是水上乐园，或者是游乐场， 或者 游泳场， 没准地方 都可能有这个第三更衣室。 流动第三更衣室， 而且 这可以推广啊。 他的意思得有第一跟第二更衣室才能有第三更衣室。 对， 你比如说男更衣室，咱们假设 第一更衣室， 第一更衣室 啊， 女更衣室， 第二更衣室。 对，你怎么嘴那么快？ 那这第三是 男女同用的。更衣室， 苗主 想什么呢？ 想美啊！ 想什么呢？我问问你，你幼小的时候， 你还是个娃子。 对， 我是个娃子。 你还是个娃子的时候，你妈子带着娃子， 你妈子，这玩中文跟英文不能混着说啊！ 是你妈子， 这我知道啊，你得说你妈妈，没有你妈字的，这不能用英文 啊。 嗯，你说娃子呢是个男娃。你说这个男娃带到女更衣室吧， 是这样，要看王大理当时多大了。 对， 是俩月 啊， 随便带， 谁带俩月游泳？ 这不是个妈子，这是个疯子。 不是，俩月是零头，两岁零两个月 啊。那行那行那行， 这在哪都行，因为你俩看不清说不明白。 不，我看得清，我就是说不明白。 你对人体的结构没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我到六岁都没整体认识呢。 那你这视力是该查查了。 看人都想吃。 我们家胃不饱。 不，小孩都那样，什么东西拿嘴试试。 对，小的时候确实是拿口腔来认知世界， 对吗？别两岁无所谓，但是你那会儿十二了 就不懵懂了。 这十二也好办， 真懂 了，那你就真到男的更衣室 就自己换去了， 对，生活自理了。 对， 就怕你啊，四五来岁。 对，四十五来岁 不能连一块儿，四五岁这就没有来。小孩赖你什么四五来岁啊？ 你说你跟你妈去那边吧，你说你妈岁数大了吧，你不照顾你妈是不合适的。可是你要是自己去那边吧， 我还想， 你又不放心你妈。 不是，你四十五了，你妈也七十多了，你们去游泳 没听说， 可能也需要第三更衣室啊。当然这个情况极为罕见， 更得需要专家调解了，是不是？ 还是说你可能四五岁就孩子多多少有点认知了，这个有点尴尬。 对呀、你嘴又欠，你老说哎，这阿姨怎么那么胖啊，这阿姨怎么那么胖啊，哎，这阿姨怎么那么瘦胖啊， 一瘦阿姨都没有， 就等那么一顿胖揍吧。就包括你小时候上厕所有没有，比如你妈带你出去，你要上厕所了， 你要是去那个男卫生间，你妈是肯定进不去了。 嗯， 不带你去，你一人去吧，不放心，怕你掉那坑子里头， 怕完尿裤子。 是啊，你说你四五岁，就是这个年纪段，有时候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好了， 就出第三更衣室了。 所以这个第三更衣室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可以让妈妈带着孩子，里边能够容纳四到六个人。 哦， 这都是妈妈带着孩子这种水平。 当然了，我觉得是 你如果是爸爸带着孩子， 对，你等妈妈出来你再进去。 小孩你不用这么着急。 我 连爸爸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 你把这个说清楚了呀，这很关键啊，就是秩序一乱就容易。 我们没认为有问题， 就调解了。 小孩怕自己多想。 不是，我是怕到时候又得第三调解去。 你要不说呀，没人调解这事儿。 我要是真说到那种混乱的程度，调解是不管用了， 这都法律程序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总之呢，这个更衣室啊，是为了带异性子女的家长专设的，避免了小孩在异性更衣室里造成的尴尬，也有助于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 那挺好， 没错。以后王大雷 有福了。 对， 我有什么福啊？ 就你当爸爸的时候，有好多孩子，你挑个个，你 我挑一个， 干嘛？ 不是自己的， 是自己。 我随便往里带。 是自己的男孩，不就好说了吗？就是你自己女孩，那就得进这个第三调解室。 啥调解室？ 想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现如今，我们的小院是音乐酒吧大粗腿，小花小柱王大磊。 哎，我这腿怎么粗啊？ 大磊，那又肥是四尺一，是四尺二啊？ 娱乐七十二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两点。 小底， 英宁， 王大磊，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 幼儿园的时候。一个小男孩跟小花一起玩，问他：“等你长大了，愿意和我结婚吗？”小花说：“不行。”哎，小男孩特别诧异：“为什么不行啊？”小花说：“在我们家，只有自己家的人才能结婚呢。你看，我爸娶了我妈，我奶奶嫁给了我爷爷，我叔叔娶了我婶儿，都是一家人才这样的。” 参加同学的婚礼，两个四岁的小花童在撒花瓣，那个小男孩一边撒还一边低头捡。后来呢，主持人王大磊就问：“宝贝，为什么花瓣还要捡起来啊？”小男孩看着旁边的小萝莉说：“哦，这个呢是要留着以后我们俩结婚的时候用的。” 因为啊，工作的地方离家太远了，所以王大磊呢打算从家里搬出去，搬到单位附近住去。可是呢，王大雷把这消息跟他妈妈说了之后，他妈说：“别呀，儿子，你要是真走啊，咱这家就不完整了。”王大雷瞬间就被感动了，他又问他的妈妈：“那为什么不完整啊？”他妈说了：“孩子，你看这家字怎么写，上边一个宝盖，那就是咱们这个家，那就是个屋子，下边呢，屋子下边养这个字念屎，屎就是猪的意思，你知道吧？你要一走了，咱这家可就不完整了。”王大雷一听，好嘛， 嘿，你的妈啊，当然不能跟长辈这么说话了。 这两天啊，天热，小柱呢天天给他弟弟买西瓜吃，他弟弟就特别感谢的说：“谢谢哥哥。”小柱说：“你不应该谢谢我，

太早，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两块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钉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家院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在 路 上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脚底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876号，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酒吧里，如果让你们自拍，随便设计一种姿势，你们愿意？ 不带我们，但是假如说是有这么一种状况啊，是特定的环境，你必须自拍。 我特定的环境， 查你， 这我这个是不是生活？这是很自由、向往、快乐，是不是？ 呵，你以为你光自由够了？还有法律呢。 对呀、啊，你想快乐就快乐了，我还有约束呢。 好嘛，我进去了是怎么着？我是说呀、啊，我这个生活状态是很快乐的，他不可能有人限制我这些东西，是不是？ 怎么会？那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光快乐，是吧？你也负担一些责任的，也要承担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压力。 你是一个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了 啊，这个不用怀疑。 你要对你的行为付出所有的责任。你比如说啊，在你上学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 在没在宿舍里边啊？ 没在 啊。 晚上11点该宿舍关门锁门了啊。 对呀、啊， 严家宝一掀被窝没有， 夜不归宿， 全宿舍同学都给你汇报了。 哎呦，没有啊，好的洞都弯出来了，没有严家宝啊，被窝里边没有，衣橱里边没有，课桌里边没有，哪儿都没有，水房没有，厕所没有。 同学们说这个现象是经常发生，未归晚归，家常便饭。 我这个人缘太次了，太次。 自省一下你的人缘啊。 哼，醒两下。 哎呀， 老师呢，抓着你们了。你还有剩下几位啊，你们都是晚归或未归啊、哦、未归没抓着。 是，就是说你晚回来啊，这是很正常。哎，哥们几个出去喝点酒、 啊、这可不 上学的学生你敢喝酒？ 不是，这可真不成。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说了，11点到校，那就是11点到校，11点宿舍关灯，就是11点宿舍关灯。 对， 你这个时间你不到校，老师为了约束你们这样的娃、 他 要求自拍。 要求自拍 就是11点到11点5分这个时间要发一个张照片，是你在教室的状态，而且呢、 哎、不是教室，是厨 啊，不啊，是你在那个 宿舍 的状态。 你是洗脚呢， 这个 擦脸呢， 我跟你说啊， 这个还是爬醋呢， 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这玩意儿 当然不管你一世，你还打算在学校过一辈子、4年毕业就给你轰走了。 我告诉你，这你不这么干，面临写检查，扣素质拓展分，全员通报批评，取消你学期奖助资格等等。 到不了那项惩罚。我跟你说，这个摆姿势自拍很好办，哎，他不就查吗？我预备点啊，多拍点，你要什么样的都给你。 那可不行， 带枕巾不带枕巾的，带被褥不带被褥的。 这个检查制度是每晚随机抽取10个宿舍。 对，而且要求同学们合影。 对了， 合影啊。 哎，合影呢，也就是说必须是当晚老师拿照片进你们屋看看是不是都一样啊。 孩子们都睡了吗？ 哎呀，那其实 哎，你这个睡衣啊，黑白花了，你怎么照出来是 蓝白花的呀。 哎呦，穿一青花瓷的睡衣啊。 你都照照片，你怎么还进去查一遍人呢？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有可能你攒好了，这个消息被你们同学又捅到老师的耳朵里了。 我的天哪，我搬宿舍。 老师听说啊，您家宝又出了这种下策了是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吧？那得我辛苦辛苦吧。 老师生气了，好你个严家表啊 啊！严家表这字儿还没咬清楚呢。 我直接到你们宿舍查去吧。 嗯， 而且你还别说，这不尊重人，咱们是一视同仁，男女通吃，不是通用 通吃， 通用通用，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要遵守这个纪律。 自拍你们自己决定啊。 这个呀，其实对于男生来说呀，还是不是特要紧，主要是针对女生。 怎么会针对男生夜不归宿和晚归的情况很严重？你想想，男生得送女生先回的宿舍，自己再回宿舍，对不对？现在咱们说的是缺谁少谁。经过这个多方反应啊，那么学校取消查寝室的方法， 太好了， 这种自拍的方法 太好了， 改为由宿舍长报宿舍人数。 我还得走读， 严家表荣升宿舍总长。 那也是宿舍的一管事儿， 全体男生宿舍人数。 对，从11点呢报到了12:45。 好傻小子。 而且同学们又把他 又给举报了。 对，因为这个时候同学们真的觉得你威胁了他们。 哎呀， 齐鲁工业大学有这么一个学院，推出了拍照签到查宿舍的方式，被同学们曝光了。老师本意呢是说，这个制度呢为了防止学生出现提前拍好的情况，所以呢每天老师会统一指定拍照姿势。 姿势是指定的， 比如今天是双手向上，第二天呢老师换姿势啊，老师让你们换姿势，叫这个左右互搏。 左右互搏这是什么姿势？ 这个是周伯通来的这个左右互搏。 好，我们老师没少看武侠。 为的就是让同学们呀有一个很好的就寝时间。 那么这波女生对此意见很大，你们来说说吧。 我们特别不喜欢严家宝。 怎么还有我呀？ 他以宿舍总长的名义老查我们。 我走错了。 钱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某公司强制员工关注微信公众号，并且每天转发公众号内容，这是什么样的规定？咱们到公司里看看去。 关了吗？ 哪儿门啊？ 不是。 什么呀？ 关了吗？ 电脑。 你找关的啊，甭装傻。 Where? 干嘛你们俩练英语玩呢？还 Where here？ 员工们好。 这谁呀、啊、这是 同仁们好。 咱新任的领导、哦、词汇量比较丰富。 就 where here 啊。 你听着是员工们同仁。 Everybody 好。 像是歌啊。 今天咱们开会的内容非常简单，我不希望耽误大家过多的时间。 嗯，这目前都是废话。 那么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完成我们的工作目标。 赶紧说内容吧领导。 哎，有人着急了。这是哪位？我请教问一下您的尊姓大名啊。 问我呢？ 对。 啊，张保中， 耍大刀的 张保中 啊， 英文名 杰克， 电话号码 干嘛？我填表呢，领导， 这还不明白？要请你们家长了啊，给你处分。 不是，咱档案里不都有吗？ 或者你调出来那码，我扫你。 扫我干嘛？我没有条形码。 加一下微信。 哦， 明白了吗？我问你关了吗？ 互相关注一下。 啊，关注啊。 今天 来来来来来吧。 好的。 嗯。 哦， 这 吃火锅去了昨天。 啊，这是您的那个网名。 4:30就吃火锅去了，咱5:30下班。 昨儿星期天， 您现在过明白了吧？ 这位说星期天这位，你叫什么名字？ 我就叫威尔。 我就英文名叫威尔。 哎。啊，我已经关注您了。 哦。 昨天您还在公司呢，我知道。 好的，加上就好啊。 哎，到底怎么这么简单就完了？ 以后咱们大家多刷朋友圈，起床刷一刷。上班刷一刷 牙呀， 吃饭刷一刷，吃完饭刷一刷，睡前刷一刷。 领导是干嘛？ 饭前便后洗刷刷 啊， 让我们公司以及公司周边的信息和同仁们最新的状态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咱们企业的这个工作作风我早有耳闻了，说是非常懒散，开会的时候你接一句下茬，我接一句下茬，他接一句下茬，半天推动不了会议的内容。我早就想休整休整了。 您想休整成咱这个会没内容，光是接下茬，对吧？ 领导头一天来就想休整。 今天呢正好开始，那么我们就先拿头两位员工开开始吧。 开刀刀子都露咽回去了。 那么这两位同仁先给你们下达一个指标吧，啊，在这一周里面希望你们加满 邮票吗？ 汽油啊， 加满5000名微信的好友 啊。 领导 必须跟我们公司相关。 领导， 嗯， 您知道我们是个后勤部门， 哦，您知道我们俩人认识的人加一块也没3000呢，一个人加5000， 我们俩目前的好友才不超过100。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他说大家伙是锅汤， 就好像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这不扣你们钱还能怎么着啊？是不是？ 哎，说话还扣钱呢，领这没有这规定，咱公司没说说话扣钱。 影响咱们开会的正能量，知道吧？朋友圈必须要发，咱们公司要传播正能量啊！在咱们这个目前已有的这些活动的相关的信息当中，充分的利用这些，努力的， 没说整话， 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努力提升自己的素质。 说完了， 领导从机关下来的吧？ 你们记住一句话，领导就在身边。好，结束，散会。 没给我们发言的机会， 这不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来个驾马威，让咱大家伙怕他吗？关注5000人， 关了吗？关了吗？你们俩关了吗？ 关了，我把手机都关了。 哎，不行，咱们加一个吧。 哎呦， 我跟你说啊，全体员工加一块不到200人，就算互相都加了，也都关注199个。 还有咱们的朋友、亲戚、同事、街坊、 不是朋友 邻居、 不 路人， 再翻两分， 没关系啊。 再翻两分，600，那还差4400呢。 老师、同学、 还有跟你 校友， 你们俩小心一点吧。咱们这个领导可厉害了，他前面那一个，我不是吓唬你们俩，前面那个已经给开了，反对意见不。 那人是谁？我想知道他因为什么原因被开的，怎么被开的？ 就是因为不加呀，他不玩微信，他不装你就走人，结果那人轻盈的走了。 不是，这人是谁？哪个部门的？ 就是咱们那前面那部门。 不是，你这个你必须得说特别清楚，我好拿他当参照物，你知道吧？ 物业的吧，好像 他把物业给开了，他把物业给开了。哎呦，这么大权力的，他们公司租人房人家开了。 你就让你关你就关不就得了吗？ 我 他投诉。 对呀，啊，就折腾你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他到那个物业公司门口，我的天儿哎。 不是，就找茬儿，你明白吗？就是天天给你这儿上那儿弄的，你就是焦头烂额，把 你让你不得安生，你怎么办？ 我让他不得好死。 我跟你没有威尔明白。 不是， 威尔你看现在给点赞呢，正在 给谁？光点赞管什么用？那离5000这人名怎么办？ 你别着急，你先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关注。5000慢慢说，你这人怎么就不会变通呢？他你也不关注，人你也不找，你就剩你这十几个粉丝还都不联系。我也知道你跟你们家亲戚的关系那个程度，你们家还有一个什么和睦家庭群，里边说话吗？啊， 说话呀， 除去表情还有话吗？ 有 啊，上回那话还是那老姨爷祝您那个马年吉祥的。你们家都2年多没来往了，你当我不知道呢？ 我们都2年多没有数一下那过这年。 你别找辙，你们家的情况都知道。 什么情况？你说。 你爸爸妈妈很疼你，对不对？你也很孝敬你爸爸你妈妈， 但关系就不好。 哎，你说这话谁信？ 不是， 我都这么孝顺了， 光有爱不够，还有爱的正确的方式。 对，要有爱的奉献。 哎，我 已经奉了你的献了。 我这个方式怎么不正确？我怎么这么爱他们，还被他们误会？ 我跟你说，以爱的名义来控制子女的这种家长多的是，反之亦然。 嘿， 我以爱的名义控制我爸妈来着。 对呀、啊， 我怎么控制来着？ 这都是为了您好。 这您就听我的吧，您就别管了， 别操那么多心了。 哎呦喂， 就操心的命是吧？ 不是，他就以操心来安享晚年。 我听说那还安享得了吗？ 哎呦，关注关注你爸爸你妈呢？ 不是，是因为你们俩家庭的和睦是吧？ 较比的理想。 我看着你俩合伙欺负我一个。 没有，你家里 还没有呢。 出人自己。 你先说你们俩能加入多少人来，我听听。 我没有这群。 我们 连和睦家庭群都没有，你们连家庭都不和睦。 不走这形式，你知道吗？ 哎呦， 哎呀，都别说那家里事儿、 就是， 你家里再乱，因为你也爱发朋友圈。 谁家里乱？ 因为你也是爱发朋友圈，你知道吧？顾家的狗丢了，你也发朋友圈。 我顾家狗丢了， 你大一二一点赞。 你别等会儿，你等会儿。我顾家狗丢了这事儿搁其次啊，我大一二一点赞，你是怎么看见的？ 看你手机上啊，一小桃心儿，完写着大姨、二姨。 我生怕我不认识是吧？ 对呀。 但是那天你说你上班迟到的，扣了100块钱，大一二姨也点赞了。就说你和睦家庭啊， 他们是怎么加的微信的？ 你和睦家庭里边加的 呀？ 你你是和睦家的。 咱先说咱这5000人怎么办吧、 哎、对对对， 这跑题了吧， 5000人 好办、啊、我的意思你也是拉群嘛。 你知道有一个青年创业你知道吗，拿着自己手机，可怜可怜我吧，你扫一下我这二维码吧，哎呀谢谢你，那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啊。 不是没人加这种人吧？ 啊， 不是一般没人加这种人啊。 哎呀，那 你送奖品啊，送礼物啊。 对啊， 我哪偷去， 买点咖啡送人家， 对， 买点茶， 这加我这微信呢、啊、送啊这个茶叶包， 你先住酒店，把那茶叶包啊、 咖啡 包啊、对牙刷、肥皂啊，划到包里去。你回头 对，再来我再给扣 大街上，你给送你奖品， 我再给扣酒店，那上面还有酒店的标呢，你知道吗？ 你偷酒店拖鞋、牙刷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哎呦，不是一回 啊，回回， 不是我说错了，就是一回。 你算算，要是说你不加满这5000，专项奖金给你扣了，专项奖 金，专项奖金给你扣了。重要的钱扣三遍， 我得倒赔俩月。 领导还要求说发点关于咱们公司的两条原创内容呢。 原创内容倒是好办， 你写什么呀？ 今天中午饭不错， 大燕一点赞。 你又看见了，怎么这个原创这个好办，随便发点什么写一两句就算原创了，这个不是问题，关键我还是关心这5000人。 慢慢加嘛，领导没有说多长时间才让你加满，对不对？ 一天有限制，350。 哦，领导说了一周。 你没听清楚是吧？哎呦，我消停消停，行不行？让我拜拜火。 但是我就在想，就是领导咱们家那么多人干什么呀？ 我哪知道啊？这为难，我想开除我找理由。 不是，第一个就是说呢，影响大一点，让大家都了解咱们这儿。 对对对。 第二个呢，就是说就是 信息时代， 加强一下咱们凝聚力呗。 推广管理。 哎，对对对。 传播。 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用这种方式呢。用现在的通讯方式，哎，联系一下。 咱们又是个医疗设备公司，你说谁不生个病了？这生病了以后，一看朋友圈有人发医疗设备，赶紧。 哎，你说你这我才不信呢！ 赶紧通知医院买一台。 病人通知医院买台设备。 咱们卖什么医疗设备呢？一台一台的卖。 对，那个扫描。 什么都有啊，咱们好几样呢。有一个就是你把那个下巴往上一搁，然后他给你滋滋滋调整方向。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近，有一个小房子，一小树，虚了实了虚了实了， 像这个游戏机。嗨，你说咱们一个后勤部门讨论这些都设备干什么事？ 还是赶紧吧，改不改吧，刷两条原创的内容，咱们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嗯， 要不然就得扣钱。 今儿的好办，明儿怎么办啊？ 这么互相改一改原创的内容， 也只好如此了。 大爷，有手机吗？大爷， 嗯。 晒太阳呢？ 哎 哎，孙子有手机吗？ 说谁呢？能这么跟大爷说话吗？比你爸爸岁数还大呢。 小朋友，手机借叔叔用一下好吗？ 你是坏人，去你的吧。 哎，说相声小朋友。 喂，老同学。喂。 哎 哎，老同学 啊， 好多年不见了。 哎呦，你还记着我呀？ 一算都15年了。 你还记得当年啊，咱俩同桌，我喜欢你 啊。 不，那个什么，咱们先不闲话少说，你微信号多少 啊？叫我手机号 啊，咱加一个啊，加一个， 哎、 好的、 哎。 请问您是青年创业者吗？我加您微信号行吗？我看您不挂这牌到处请人加您，我加您行吗？ 你加我， 我加您， 我加您吧。 行， 我加您吧，我加您， 我加您吧，我加您，我加您，我加您。 快点，别在这儿啊，耗着排队去。 我们表演相对夸张，但是演的是一个实事啊。河北邢台某医院职工王大磊反映，医院强制 是王大磊这儿反应啊，还是王大磊这人反应？ 哟，王大海反应，医院、 王大海这边反应， 就是王大磊还反应。哎呀， 王大海反应，医院强制他们关注5个微信公众号，每天转发公众号内容，即使下班时间也要在朋友圈发至少2条自己原创的内容。由于这位王大海没有按照规定完成任务，还被扣了工资，所以呢，王大海非常的忧虑，说我到底需要怎样的朋友圈？ 为了扩大影响，该单位还要求员工添加微信好友，每个人每周加好友不得低于350个，最后加满5000名微信好友。由于王大海没有按照规定完成任务，因此还被扣了工资。 为鼓励职工传播正能量，医院在每名员工原有的工资基础上额外预算出部分的专项基金，以奖励用微信传播正能量的优秀者。 也有朋友提出，在一个信息时代，注重传播呀推广是管理必备的要素，但是说呢，您宣传推广呢，把这些任务就强行的摊派分担，让各个岗位的员工不管男女老少一齐上阵，白天黑夜不停歇，就这种方法显得好像有点越界的意思。 不管3七2十一，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求职工把心思放在发帖文上，把精力放在添加微信好友上，无疑是本末倒置。强逼员工发朋友圈的行为确实极端，弊病尽显。啊，不要怪我3点钟打电话给你们啊。咱们今天我这条原创只有你们两个人没有给我点赞，都醒一醒了啊！ 我们俩都辞职了，您还找我？ 那你大一二一怎么都给我点赞了？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不爱你不懂打扰，也爱的不在怀抱，得到手的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说笑笑。生活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客气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把自己当作跳蚤，谁也不值得骄傲，人间疾苦知多少，花开的花落知多少，不了把一切看作玩笑，吵吵闹闹响起大跳，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不和谁比较，不和谁争拗，过分思考，容忍自扰。 别揉着自扰，一切轻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消灭烦恼，消灭烦恼。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情感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情感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啊 歌声很嘹亮。